其他的議題上，我或者不會引陳偉業議員在為菲律賓人質事件中死難者和傷者討回公道的問題上，我引。 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是感到非常非常之失望。香港是輸了一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的呢？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毛孟靜。 兩位大班，毛姨姨你好。時間呢就嚟到呢個5:10，18號，2013年10月18號。 啊，我要先似申 報。你又要申報咩？ 今日唔係，我有啲病態嚇。 唔怪得你咁樣啦，你好似唔係好認得我係邊個啦已經。你出事啦你。 係頭痛同暈啊！我最緊要我有一個暈嘅毛病， 係成日都 係年紀大係咁噶啦。 哦，咁樣嚇。就當然啦，今天的話題就都離不開這個電視啦，即係呢個免費電視的牌照啦。 我最深的一個印象個感受咧，就是你去考電視牌，而家 考電視 考第尾嗰個咧，就反而有得升班；考中間位嗰個咧，就要被踢出校。是因為操行的問題啦嚇。 係你唔係操行都冇問題㗎，係你即係唔係好。好揣摩到個班主任的睇法啫， 或者校長的聖旨， 即係你冇擦佢鞋啫，可能係咁啫，係嘛？咁同埋咧，就嗰個班主任咧，其實咧就喜歡一個啦，其實成績係好差嘅，包尾嘅， 係咯， 現存喺度喎，我講唔係申請嗰啲，唔係考牌嗰啲，不嬲都包尾嘅，即係污糟邋遢啊，又冇人理佢啊，咁嗰啲，咁但係班主任就好中意呢個。希望他就繼續可以在學校裏面留下，那考中間的那個就拜拜了，這樣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昨天呢，我不知道毛姨有沒有留意啦，在中大啦， 當然啦， 就是那3000師生在這個小弟熟悉的新亞圓形廣場的一個即可以是叫座談會啦，或者聚會啦，那就我們會聽多了王維基對於辦電視的理念是什麼東西，聽多了。 好， 大班一直有一個講法，引起啲網民咧，或者我哋嘅聽眾嘅非議嘅，就話喂，喺呢個時間，大班你唔好再踩王維基啦， 係咩？佢踩王維基， 你唔好踩佢啦，你踩佢做乜嘢啊？咁但係咧，即係好得意嘅地方係乜嘢咧？即係我香港咧，如果一個咁嘅咁非理性嘅社會，即係話咧，因為你愛佢，你愛佢你就唔能夠批評佢，你唔能夠批評佢任何嘅嘢。咁咪對唔住咯，即係我覺得呢個討論咧價值不大。 咪好多時係愛之深，反而責之切。 即係呢個討論，即係我哋而家究竟譬如話撐乜嘢？即係喺成個運動，而家有個運動啦。我哋又需要有 電。咁講有個運動。 電視選擇權嘅運動啦，有人已經講咗啦。呢個有機會變成一個社會運動，我唔知啦嚇。究竟我哋撐緊乜嘢？唔撐乜嘢？我哋撐一種價值，撐一個制度，撐一個程序，還是純粹撐一個人？如果我哋真的要撐個人都冇壞，不過呢個人係值得撐。 都唔 係 mutually exclusive 噶， 係咯， 全部可以 或者先我哋撐呢個人都好啦。咁呢個人有冇嘢值得批評嘅地方？我當我哋去撐佢嘅時候，係咪完全100%咧要肯定到不得了，話佢係 perfect 嘅完美，好似天使一樣？唔係噶嘛，即係唔 係 噶嘛？ 呢個咪就係中共最中意玩嘅個人崇拜咯，唔係個人崇拜。 所以呢啲好重要。 但係唔係王維基事實係一個香港傳奇故事，呢個一定。 唔好講明。 說吧等你開口很久了是啦懶寂寞不是啊我現在要學一件事等你開口很久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 你看到昨天中大是一個意外因為之前座談會早約了王維基一般的attendance是二三百人一般不會在圓形廣場搞的第十五人因為這個世界叫做時勢做英雄有個accidental 意外英雄英雄的人就出席了我告訴你我聽完我講你就知道他有個項目大家可以不同意他真的幫他他由整個表演他差不多去到已經惡了然後三千人害怕的等於蔡子強這樣說是民意沸騰民怨沸騰或者民意沸騰然後進去之後差不多去到十多二十分鐘熱身之後他開始知道他闖了禍闖什麼禍太多群眾運動因而起所以他不停說我不是搞政治的不停說我不搞政治的還有一件事所有學生問的東西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你說的什麼自由什麼還有一件事 是不是要就政治打壓不是我驗了身的什麼叫驗了身交了心然後有個學生就說你爺爺我記得他說我爺爺死了怎麼會找我呢過了身很避忌他很避忌所以我是幫他的我從頭到尾都說我覺得這是幽默感首先我個人是很介意每個人隨口都在說什麼你不要亂這麼認那個是他爺爺真的他又做過政協 好像浙江不是說什麼政治我忘記是甚麼三大公民問題是這樣他真的想跟政治和群眾運動劃清界線我就幫他他說香港電視網絡不是搞政治不會行公義因為如果你搞網台你說粗口都可以你做什麼都可以 因為你不是沒有牌照沒有規範這個不是大的電波雖然它不是大的電波但它需要有規範要拿牌的時候就是政府授權讓你去利用一些大眾的資源它做傳播傳播第一件事你教傳播是的新聞系我又問你第一件事的天職是甚麼新聞第一天職就是報導事實 還有監察政府那類的這些就預算了所以叫第四公權又或者叫第四權就可以了昨天潘達培提供的資料給你香港電台就現在離開香港電台入了中大教書做主持他在那個論壇他就疾王維基他說黃先生你經常說娛樂其實傳媒有三個功能一個就是 to inform 提供資訊你講新聞那些第二個就是to educate教育群眾要不要讀新聞是的但如果潘達培這樣說雖然我現在病我都要跟你爭論是to inform to entertain我都OK to educate我就要跟你爭論你真的要透過傳媒接受教育就麻煩你北上回大陸傳媒是不需要教育的他那個educate的意思就是knowledge不是教育不可以隨便用的這些字眼新聞是兩大功能是to inform and to entertain 你不要用educate多一點我跟你爭論十輩你繼續爭論你嘔血 我非政治化，我非政治化，我只是搞娛樂，我只是搞娛樂，我已經有受到政治打壓。這個即是麻醉，即是你明不明？我繼續去麻醉那些觀眾。我很簡單，我們的立場很簡單，我的立場，包括我們大家都是，我們認為我們是爭取一個公道。你香港有核心價值，有法治，有制度。 那個牌他應該隨手可得，根本你初初叫人，你給了一個legitimate expectation，人家嘛，你期望他應該拿到個牌，你沒有說到我選美，如果你選美我未必入，我不准他報名，而且他們報名都未必投，無論顧問報告，無論港管局的報告，我都說是OK，我都不爭，我都說費事爭，因為那些他會有其他東西拿出來，我拿了出來了，他那三樣東西，他兩年前的你的料，還有一樣東西，那三樣東西是你有兩樣多分，一樣少分，但你少分那樣其實就佔了50%，多分的，其實是多分的，佔了20%，就是英文來的，那個必修科來的，那兩科是 肥佬英文是走開啦，肥佬中文，你說得對，那個問題就是政府不公道，對王維基不公道，對香港電視不公道，對所有看電視的人都不公道，程序公義出了問題，沒有自然公義，沒有了自然公義，因為市場只可以用納稅金電視台， 你就說因為市場只可以用納稅金電視台，其實其實已經說了出來，其實欠著未說出口，要保住亞視，亦都要保住無線，保住無線的利潤，保住亞視不要倒閉，你政府作為一個regulator，你不對，你這個做法不是自由競爭，不是優勝劣敗，現在昨天的學生就這樣說，你教壞我，我們去讀大學，我們就去勤力讀書， 我們去奮鬥，原來那個人子弟，我應該有reward的嘛，我應該有reward定的嘛，又不上班又不成，原來不是的，只是請個教授吃飯，喝茶，車個教授回家，幫他踩草，幫他洗屋，幫他煮飯，我就行了，我讀書就不行，我勤力考試就不行，那不對，我們就支持這件事，跟昨天的學生說一樣，我不是支持你王維基，不過 我們亦都對你王維基那種創意、那種精神，我們是支持的，但有一件事是大班，悲哀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不接受，不停地說，他不接受祝福，不是啊，他不停說自己我不搞政治的，從一個人我獻身給你一樣，不停地獻身，不停地輸成，所謂我們的，還有一件事，但爺爺不看他，爺爺不看他，不相信他，悲哀的地方在哪裡？ 坦白，我是沒有看到直播的，我是今天，今早看報紙而已，你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是，其實不是昨晚那個直播。 我因為跟他吃過一次飯討論這個問題他找我的口水去講話而且在一個論壇上跟他談他不停地說我不搞政治我是純粹是娛樂的問題是他不停說自己娛樂不停說不搞政治但結果就是對不起你都沒有份你自動獻身是沒用的我今早舉了個例子門當戶對 我跟毛孟靜和當戶對這樣說因為我打算我跟毛孟靜是好朋友我們如果上親應該沒問題原來毛孟靜就是說突發新聞爽報執笠早知道了大班人早知道當不當新聞對我來說新聞有沒有在寫稿沒有沒有失業以為大家上親應該沒問題怎知毛孟靜說 平時跟他做一節目站在那裡喂你要有那裡不對如果要做親戚就不行了陳家就沒有學了平時你說去洗了底你交了心你驗了身驗身說你沒有聊天這是沒講道理的問題就是你自動獻身人家不騷擾你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就是告訴你你跟共產黨怎樣交心你想怎樣驗紅自己是不行的你的出身是黑五類你就是黑五類這樣講完很多層次共產黨有很多層次但他又不是真的那麼黑五類都說他做過政客不是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呢這個不是那些是統戰的你有錢人不要緊但給他意識形態機器你炸了就不許給你炸我都是他不會給你我的DBC其實去年十月你知道的你有份今年十月其實我為什麼你叫我去我去了我就把我的經驗分享去年十月我站在你的台上 我完全同意是百分百政治我一向都是這樣說今年十月又是政治王毅基說不是不是政治但最慘的人說不是當時我說是的時候人們當我不是這個人說是這個人說不是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是混亂了我只是告訴大家我今天出來就告訴大家他朝君體下相同就這樣解現在要 很簡單的這件事其實有排講的未完有很多角度可以分析星期我們D100泰就走了又跟我找泰回來現在Facebook人問我們那裡怎麼去怎麼集合會不會開車去我就會去的因為我沒得不去的我其實不想去的因為我覺得我去你還不來我的心不想去但身體卻軟弱了 我老實說星期六我休息第二件事我覺得去抽水因為我覺得一定有很多人有明星我就不是很想去導演會又有活動我剛才說的我一定給你資料我就不想去的但我覺得去年有這麼多人來撐過DBC 今次我沒理由不出現的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去抽水我reluctantly participant 我認識了很多聽說不是扮小十幾年超過五之後就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有沒有荷爾蒙關你什麼事你問我你有保密制我不想知道現在我們一會再說爽報停刊其實我們一早就知道董事會決定了由十月十一號開始一傳媒有限公司 接著老土爺括號本公司都不用說了其實已經浪費了字接著連同其附屬公司接著叫本插斷廢話來的其實就是一傳媒有限公司的董事會連同其附屬公司的董事會決定了去到十月二十一號起即是去到二十號而已其實今天最後了星期六沒有星期六星期日沒有完了今天那張爽報如果大家還沒去拿回去上街拿停止出版 停止出版，為何停止出版呢？這份免費的報紙《爽報》因為要整合本集團在香港的印刷業務，以及可以令本集團理順資源，並專注其有利可圖的業務上，董事局認為停止香港出版《爽報》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即是錢作怪，蝕本。台灣爽報就繼續有，香港爽報就拜拜。早知道的，因為其實肥佬你想想太多，他衰開頭的，我們跟他做過我的同事，做過驗屍報告，我們早知道的，收到風的，肥佬想咳很久，但他這個總編輯社長張劍鴻 Give me a chance 現在爆內幕了這是上個月的事肥佬就說給一個月時間你如果沒有改善就要停了今天終於停了問題爽報是怎樣的呢它就是問題是什麼呢第一香港的免費報紙最厲害的最厲害的是頭條然後有份AM730的賺錢的 Metro都蝕本的，跟著還有一份叫做《情報》也是爛爛的，現在看《情報》何時執的，還有一份的，不過大家完全沒有放在眼內，《新晚報》是用來戰報的，你見過沒有？ 還有一份《Hong Kong Standard》，《Hong Standard》都是星島，星島那份是賺錢的，AM730就走個niche market，就走一個知識分子的 精英啦，蘇花做得最好是他，我認為，他是因為其實他就是一尾就用專欄，有些自己嘢，他賣意見，賣專題，有專題，而這個其他那些就賣新聞，他就主要賣意見， 其他那些都不是賣新聞，新聞尾來的，不用錢啦，賣報紙啦，賣報紙錢不用錢啦。 但爽報出的時候籌除滿志，我蘋果日報那麼厲害，我出就怎樣，你知不知道衰開頭是甚麼？衰什麼呢？他一開頭用色情包裝，然後就被學校禁止了，他最大致命傷，到今天為止學生都不准帶爽報入校園。你一開頭做了兩件事，一件事就是陶傑寫這個所謂情色小說， 老師看到眼睛，你知道香港的老師很保守，第二件事出個漫畫，找個人寫個漫畫，就是以前，不是，以前寫的賣打交漫畫，打鬥漫畫的其中一個，在那裡寫過一輪，色情與暴力一起，那個又不算很暴力，不過就 人家覺得比較粗鄙一點，大班說得對，你進不了學校就沒了一節，進不了學校不行，不敢帶回家才拿命，有些人怎麼帶回家，這個印象一開始是這樣，Perception is reality 印象是真實的，於是他不住了，而且他不好的開始就是失敗的一半，回不了頭嗎？ 回不了的因為學校禁止了他，他回了頭，但學校老實說你知道香港的學校，這個我有同情，對我們來說又要說一件事，我們做傳媒當然希望百花齊放，我們不想去執行，影響就要機會，少了資訊，尤其是他始終都是叫做 Pull Democracy 親民主派，沒有了言論空間，現在變成在免費報紙少了一份 親民主開明的報紙，這是一個損失來的，對社會來說，但回不了頭原因就是因為你知道學校本身是差不多全部都染紅的，而且很保守，再加上你是肥佬黎，你是蘋果出的，我不讓你進，說多難才不讓你進，誰夠膽就讓你進，誰知道他們寫什麼，搞什麼，保證得到嗎？不是機器而已，跟他道理，所以我們是表示遺憾的。 其實我覺得肥佬就不應該撿的，其實應該繼續搞下去， 但他的廣告真的不太行，他的燒紙的量不行，他又不是沒錢，賺了那麼多賺頭蝕尾，有時都要，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的財政真的三個字是不予置評，真的不知道了，三個字不予置評， 那現在要去這個廣告，有廣告的嗎？我們 見到你那個狗樣，見到那個總統那些傻笑，我才這麼憤怒， 陳議員 這個特首是在侮辱香港人。 其他的議題上，我或者不會忍陳偉業議員。在為菲律賓人質事件中死難者和傷者討回公道的問題上，我忍。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 香港是輸了一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呢？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毛孟靜。 好了，大家是不是想知道呢，接下來星期日，D100，對於那場遊行家集會，我們有些什麼安排，是不是？我們的OB總司令，大哥，大隻泰。 很喜歡的泰。整件事呢，我就簡單一點這樣說，其實我已經聯絡了D100之友，我們的D100之友的組長，Henry。 就約了我們想就會是三點半鐘，星期日的三點半鐘，我們就在平時我們遊行的時候加計會的門口就合等。不是，泰國可不可以改一改，因為我不走，我三點鐘，我想三點鐘我們去總部。 我們是三點鐘開始，不要緊，讓主辦機構的負責人幕後黑手說，你三點鐘在政府總部之後大約做多久？ 首先我不是主辦單位，我是集會的申請人，因為你議員去申請，即是無理啦，你又可以申請的，為什麼又不見我去申請，是的，尊貴的議員，申請人，清楚，申請人，我們是預約了是三點開始的，但如果工會的人，香港電視工會的staff，尤其是被炒了那些，他們會兩點鐘已經在九號碼頭，即是以前 天星碼頭那裡就走過來，他兩點半應該到的了，他們說早了擔不擔心，我不擔心，現在你說你三點半在加計會出來，我又不敢。但是另一檔遊行那檔就不關你事的，先不要亂了，就問了泰哥，因為我收到最早的資訊，就是學生那邊在東角那裡三點鐘開始集合。 我自己的計算就是三點鐘開始集合，那你怎麼都三點三四才走，那我們三點半，即是現在我們去到修頓那頭，因為我大家擔心我們在老人家不走得那麼久。不是啊，我一直想啊，泰哥，你可不可以改一改，直接不要走，但是三點鐘在政府總部集合。這個不要緊啊，我獨裁刀啊，可不可以，我老人家嘛，說到尤其是。就是老人家，因為我擔心我自己才以為三點鐘那裡沒有人啊。 有，我在兩點半都已經有人了， 總之三點鐘林毓華、毛孟靜、志森、余若薇都在，我不是去集會的，我去採訪，我拍照，你拍照，你拍照給老人家，我就通知所有人盡量在三點鐘，我們全部就在三點鐘，我們直接去到正總，好， 這樣支持吧，不如這樣做，改一改他吧，打給Henry吧，好不好？好啊，還有麻煩你叫世侄擺上Facebook，我第一時間處理這件事，謝謝你，多謝你，應該的，應該的，這個世界沒有一件事叫應該的，如果應該的，牌就給了 黃維基，如果有這個世界有應該的，我也有少少不好意思，但是不是我的錯，所以很難說抱歉，就是說現在的訊息這麼混亂，這裡那裡那麼多遊行，誰打誰，其實是不是幾檔東西一起做？現在我的理解，一個大遊行，一個小遊行和一個集會，當初為什麼沒有溝通呢？ 根本都不知道誰搞什麼，怎麼溝通，我怎麼知道吳志森搞什麼，我怎麼知道大班搞什麼，這個好的，不要緊，所以有些人批評散沙一盤怎麼可以做群眾運動，其實不是的，我們就要告訴政府聽， 告訴中央告訴共產黨告訴別人還是爺聽死了的也好還是死了也好不關我的事是自發的市民真的這樣是沒有組織的沒有勾結外國勢力的尤其是各有各下走出來都不是支持王維基的不是完全支持王維基的修訂是支持公義的公義和公道 我跟大家說發生什麼事我看到網上群情洶湧也有網民跟我提出一定要有抗議行動當時很粗略地談是否應該包括遊行但信息混亂有人說維園開始有人說東角道修頓球場甚至警察總部 不是啊是那裡近近地走過來的意思等於近些我們去修頓球場那裡是近些的我們就沒有走的我不理你了即是打政府總部就走了不是我就是告訴你知道可以不走可以不走總之我決定了我不理這些遊行了我就是預約了那個場線一去到哪裡真是翻鬼婆來的什麼你知道聽眾大部分通聽眾是華籍的 即是你知道聽眾是華籍的即是不是華籍華裔又華籍什麼意思現在你說中文有些聽眾跟我反映我無意說話這麼骨的好像很反面跟你人無情無義對不起他翻鬼婆來他在說英文他不是你說話我不理你什麼人家以為你不得行你這些東西你這些人家以為你負氣其實我們知道你不是我們習慣了 我們不是吵架我們跟不會吵架我們不會吵架我們差不多要反面了你即是翻鬼婆來的得罪人不知道的不要緊我為了這一百這個節目我忍你中央不可忍重新再忍你這樣說就不會引起人下想應該怎麼說我為了公義為了行公義講真話號連敏鄭經翰我忍 但很多人聽了以為他忍了鄭經翰其實不是忍鄭經翰昨天梁振英就這樣說陳偉業我忍很多人就誤會了以為梁振英說我忍你陳偉業你有什麼好忍陳偉業你打他拉他他告訴你忍你奔怒這些就是文法問題你其實跟梁振英有些詞語閘住千萬不要亂說總之說回頭我是不是都那些閘住那些東西不是很絕的 沒所謂我們這些沒什麼所謂我所謂我忍我現在幫你其實我現在幫你你不是這麼絕的不是挺好的他挺好的他很有事他瘋狂的他瘋狂的他用英文文化說中文是很嚴重的沒吵啊你乖啦疼了但與此同時中國人不會說疼了無端端你個臭小子什麼的大哥中人奶媽 最後奶媽我們待會講斷了奶了與此同時另外也有網民大家都是年輕人找了歐樂軒 歐樂軒是區議員民主黨的副主席應該不是他走出街被警察鬥他是區議員我記得了他幫網民做遊行和警察講路線拿筆反對通知書他是遊行申請人我是集會申請人但講到底是殊途同歸另一方面 香港有一句分道揚镳還有一句叫做什麼國賓前情昨天是啊你一定要笑這兩句話一定要說我今晚做節目就想跟阿 最懂中文的人說這兩句話你成員說十個錯八個有人聰明過你四個字一定說我們錯 我是把他次序錯他在解法錯那是大件事很多的國賓前程他說總國賓前程即是不撈撲就撲路其實不是的我坐在那裡笑他差差去不說其實他你說他是誰先林鄭英出賣了自己因為他在印尼見完習近平之後他知道他時日無多了所以真的國賓前程他其實當日當時的下意識 出賣了自己他說其實開完這次會我跟我國家領導人國賓前程因為我準備去英國尋求政治庇護跟他老婆一起但去到英國領事館說尋求政治庇護英國大使跟他說什麼呢 你老婆是英國人你不用的你去得了因為你是親屬所以你可以還有好像你有居英權你撕爛了侮辱你始終是有的跟他講句公道話我懷疑他稿是別人跟他寫他在照讀但不談大他說話很厲害那個人是肯定是MI5 共產黨國賓前程當年70年代當年出生的班底過教育局長就是國行國路分道揚邊你明白嗎你明白這班人中文又不懂英文又不懂英文就put behind有一個他真的說什麼錯什麼有一個叫做佛洛伊德的說漏了嘴 然後就收回其實那句話就是堅的真是你的想法心底的說話都沒有收回他的國賓前程沒有收回的那你不是笑到大家笑到滾在地上他瘋了你竟然夠膽跟你老闆說國賓前程如果林修善前大班 不要搞了我說走你又說不走你為什麼煩的我跟你這100國賓前程 即是不用回其實阿泰不是這樣的意思泰斯說兩條腿你走你走你走你在總部總部停你老爺不能走兩條腿而已你明白嗎阿泰不是這樣的意思主席就回飛機回國我就回香港那叫國賓前程嗎大哥你明白嗎不如這樣再說多次應該怎麼說呢 再說到你中文那麼好不是我在那裡跟總理分手的時候最多說分手分手也不是那麼好但分手就是仍然分手又被人笑了怎樣好過國賓前程我覺得不需要用四字詞語或者三個字國賓前程說完不需要的你只是說 你問他什麼事你不問我我當我是特首我有機會做特首有的我知道去日本集之後就我投你一票你放心就行你以為就行了那次在亞太經濟會議完了你見到習近平主席了即是你現在記者問的我問你然後發生什麼事然後發生什麼事呢說吧 沒理由說坐飛機第一件事根本都不會想到坐飛機他真的很直接如果你問我我跟主席見了40分鐘我們有個很有意思的談話我亦都向他匯報了 關於香港最新的情況我再重複一次我又主動提出了關於政改的問題 結束了就結束了不要說了不用說坐飛機結束了之後我跟他分別他就回北京我們回香港就是這樣然後他回這裡我回這裡說完不要理他讓我說一下有個短一點的遊行我先收起來不好意思還有很緊要可能打給你那些人沒有遊行 香港電視員工自己會在九號碼頭直接走過去政總那個一隊就進去政總兵分三郎有東角道去政總亦都有可能有不同的地方大家叫做白川匯海最後的終點站都是政總雖然 就是國賓前程不過最後的結論終點站白了歸巢那個集會就會在政總舉行我的理解在網上也有人說有些人打算是不會離開的當晚會留守究竟是留守一晚兩晚還是三晚還是四晚暫時來說就未知道因為要看這個 這個有電視選擇權的社會運動 持續下去堅守下去是一定要有組織的沒有組織的話就很難堅守究竟現在整個運動去到正總誰人去拿fit呢誰人去安排整個流程呢這些就很重要如果你說沒有各自自己禮我相信能夠打持久戰機會就不大了這是我對於這些運動的觀察打持久戰是需要 很有組織性才能持久如果你看得到學民思潮那次的集會各界反國教大聯盟的集會是要有組織才能做得到的那次成功是靠組織不是靠散兵游泳分別就是這裡大班去吧你會去說話吧不知道我就不要說當我去抽水就可以了無意義你是會要求他去有人叫我說話我就說 即是鄭兼漢先生尊敬他尊敬他去年十月持續差不多兩個月三個月的經驗其實我認為是值得借鏡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照搬其實那個經驗是值得借鏡的那個經驗無論是運動的經驗或者分析形勢的經驗現在就是德國的 尤其是馬田的牧師今天你動猶太人我又不是猶太人你聽天動基督徒我又不是基督徒你動工會我又不是工人動共產黨終於動了看看沒有人理我們今年就到了王維基你今年再不理就明年 看看有誰個人都有份排名不分先後香港就是這樣這些自由被剝奪是排名不分先後所以昨天動我的時候說鄭經航那些衰人在人憎他再加上那些股東都不像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都黏過去那些股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你黏過去抵死了預知的你為什麼還黏過去呢就抵死了有些DBC死了同一道理其實原始是一樣的翻版的整個數碼廣播牌照我最積極的就是DBC其他人都是棄的每個人都拿到牌我真的去做事的假的其他人都有沒有做事的就動你做事的那次又是同一道理又是動你做事的 現在社會是獎賞那些不做事的人那些不夢醒的人你還在睡覺瞌眼睡的人就最行進入公司看到那些夥計每個人都睡眼睡的人全部是公家有一個人在不停做事的人就老闆走過去明天你不用上班為什麼你做壞了行規 大班你剛才說因為我們看到導演會聽日他們的總會導演會只是一個屬會 即是演藝人總會有很多屬會的包括導演、演藝人、什麼就會發表一個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演藝人協會總會發表一個聲明聲明草擬了稿件已經改了很多次最後一句很簡單的就是認為 政府應該透明的類似我不記得了應該在發牌程序透明公眾交代現在黑箱作業第二支持發牌給黃維基香港電視原因是令到行業更加蓬勃製造就業機會餅大一點明天準備出的每個會都簽了有什麼內幕演藝協會不接受他說第一條可以接受第二條不能接受因為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他不發牌給他 這件事要說因為那個會主席就叫曾志偉曾志偉就代表TVB的利益這件事要說明天你就見到所有屬會全部都沒有演藝人協會因為我們在找導演會沒有演藝人協會就是找他問簽最我是得到的但他們不是應該要開會才決定不是一個人說不簽就不簽的嗎他們開了會的 因為演藝人協會全部都是TVB藝員全部靠TVB賺錢跟TVB有約的所以有約到不單要說普通話最重要是大哥說不簽就不簽如果你想不想拿這樣也行這樣也行喂大哥不敢的你現在做大哥餅你想不想我又爆了這樣就糟糕了我要走了你先搭正走賣票秘昨天 麥克風周如聰被人包了屋邨其實被很多錢包了用來拍戲整個內幕我今早說了一半就說了另一半再說多次你這人說受傷又什麼又成他絕去醫院七人扭作一團大家都知道我相信香港人個個都覺得很過癮有三條電腦你明白嗎 有警察在那裡也是這樣嗎沒有警察我解釋後來為什麼沒有警察呢因為不是在街上拍戲是租人屋邨的平台拍戲所以就沒有警察去維持秩序甚至叫警察來大陣仗說麥克風被警察管十幾十豬籠車來那些傻佬都打了警察七個大漢扭成一拳裡面七個就三個警察三個是那些酷可能保鏢 就一個就是那條傻佬新聞大家看過如果大家今早沒有聽我講話沒有看我們Facebook Michael Bay就通過派拉蒙 就是Parliament就出了一個聲明 他自己又放了這些東西上自己Facebook 他就說在香港正在拍戲很順利昨天在外景的時候就看到一個傻佬吃了一塊就是說是drugged就拿著冷氣機 就揈下揈下冷氣機他做冷氣那個分體就用冷氣機分體都可以的他就差點揈過去那裡他打算荷里活拍這部戲揈過去那裡那裡揈過去那裡他的crew就制服了他制服了那個人他說他沒有受傷也沒有人受傷那些crew那這個跟我們報道有出入但最近就引述 不懂看到電影說未來的有一群喪屍就想到這群喪屍亂這麼拼他說他自己沒有受傷不肯信我講下一部分他說沒有人沒有受傷不肯去醫院後來那些本地薑就是他的公司帶了進去不知道他打了一條按摩 就讓我按摩整個小時的背部可能他沒事不如進去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按 現在就是這個Transformer對喪屍中間的武器就是那個冷氣機大家可以上我們Facebook看一下分體式冷氣機你說有個傻佬就有人拿錢他又不是說他拿10萬元他只是寫那兩個就是$1,000 幾萬元即是幾千元美金起碼幾萬元但他說是有份的他說是喪屍接著就說想起喪屍那套戲就是喪屍去到法庭的那一節辯論大家錄下愛的今天拍戲很順利今天拍戲拍飛車戲會不會立法會大班你是不是真的走了其實我很想你留下來跟我討論一下這個House of 好啊好啊好啊你講戲我最喜歡講戲 為什麼會跟你討論這套劇呢因為馮鴻基昨天在會議上斷言拒絕我們不會放在互聯網的 互聯網的質素是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但是他講錢錢作怪待會兒講所以他不是搞政治的他是為了賺錢的做電視因為這套劇最近是網絡播大紅然後得到艾美獎在美國這套是主流劇不只是網絡劇那麼簡單我們可以轉頭回來大班講講這套劇因為我未看過兩套都看過英國還好看 見到你那個狗樣見到那個總統我真是傻笑我真是公憤怒主席這個特首是侮辱香港人其他的議題上我或者不會忍陳偉業議員在為菲律賓人質事件中死難者和傷者討回公道的問題上我忍 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香港是輸了一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呢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毛孟靜為什麼我要求大班留下討論這套美國的一個劇叫做House of Cast中文就譯做紙牌屋我就不知道什麼東東來的為什麼這套劇會突然紅起來呢因為它最近得到艾美獎叫最佳劇情片的最佳導演獎這套劇其實很特別的就不是在主流的電視廣播電視那裡播的也不是在Cable那些不是在Cable在網上播的在網上播但是收視率非常之好 而且亦得到在商業上非常好的成績這個你要教一教大家 我不明白以為上了YouTube什麼不用付錢 要付錢的要付錢的才能看網上問題就是這樣昨天學生問黃維基為什麼你不拍那些劇就像現在第一集我看了第一集警戒線 就放在YouTube上播你不是有一個所謂有一個carrier一個電視平台在互聯網他的說法是這樣的第一個說法就是傳統看電視的人其實想一按開電視就可以了你即使放個機頂盒下去他又要按機頂盒又要按電視他都很不耐煩他都不會這樣做所以會影響收視的何況你真的放在網上呢第二就是說 他每一套劇有100萬成本他說在網上何時收得回這個廣告呢但在傳統的電視平台無線每個劇每一個小時是300到400萬的廣告言之成理他有項目但是我聽完之後這傢伙說自己什麼創新向死亡挑戰上這個珠穆朗瑪峰去跟鯊魚一起潛水 但是他打從骨子裡是一個傳統到不得了的媒體人 對於互聯網嗤之以鼻沒有一個軟件覺得互聯網的威力大到怎樣但是人家已經做了即是說在美國這套劇在互聯網上播得到主流的這個艾美獎很主流的你知道嗎的認同拿到獎但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你就說他是一個trend 但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你不可以這樣說別人他可以說你大放厥詞因為在美國黃維基說話我不是跟吳志森吵架我現在在忍你吵而已我知道但是在美國 已經有Apple TV有Android的手指 有Google手指等等 已經大行其道在網上找資料看電影這是一個 新趨勢鄭兼漢先生以前也有個情意結的你知不知道他我昨天才說他 你知不知是幾時？你一年前都不是。你看不起網上，我都聽過。是2004年我被人封咪的時候。搞網台。有人就叫我們被人封咪，你就做網台。搞網台。那時你就秒。秒他。你記不記得我去過四眼五。關注了電台有2000人已經離開他那班了我聽已經失敗了我就說其實在他的電台說我駕開747你叫我駕直升機這句我都記得那是當年2004年今天互聯網由直升機變成777無遠忽解現在最省油最省油所以現在國泰賣了747你在飛紐約也是777長途 飛哪裏都是777現在最efficient的機器時代不同要與時並進我覺得黃維基就是舊電視人他都有理由的其實很淺他不是沒理由的現在Prime TVB沒有TVB可能是十分一的因為是工廠他工廠做的東西你想想做一件這樣的衣服他叫名衣服他要找法國名牌做那個叫Couture 他就去度身訂做什麼貴很多TVB是廠還要是生產的還要是血汗工廠現在黃維基不是黃維基做補貼他不同他要錢現在他為什麼這麼害怕他說他爺爺過身其實沒有犯了共產黨大家知道人家說爺爺是說共產黨他說過身就是咒人死又死罪 有多條死罪第一件事他告訴人他每一拍到劇他在大陸已經有人給他賣了就給50萬他已經省了50萬他就數了這麼計然後東南亞有人買了他就已經封了蝕本門他的數字是這麼計出來如果不是10億哪裡夠做電視台因為他這樣拍劇法但他就計了劇那些劇是不用錢拍的 已經賣光了怎麼能夠在網上播呢如果在網上播是有困難的第一始終人家都覺得你是網的不得嚴謹或者製作一些小人看其實是多餘的我告訴你多餘的你譬如他拍那套叫什麼線警戒線你怎麼照拍一套這麼好的劇我就算不播他有一個矛盾在這裡為什麼說有些對他有些看不起呢為什麼呢 他說他現在做製作公司什麼叫製作公司就是我拍了劇之後我賣劇然後就在其他平台播賣給人播為什麼我不放在互聯網播我都沒有虧底的多些人看多些口碑他是有矛盾的他可以賣貴一點他是有矛盾的除非是香港賣給TVB賣給ATV賣給Now或者賣給九倉那就是後話因為你不是competitor 你拍得好東西我和你賣除非想連這件事連撿都撈賣其實長遠發展他都要自己有平台吳志森說的House of Cards就是一家互聯網上本來做租帶即是所謂On Demand的租帶沒有帶的租帶舖但是一開始懂得明白他就自己拍劇了第一套 這套戲就等於有黃維基一樣其實跟我們很相似即是警戒線有口碑行House of Cards很簡單 本來是英國劇我都記得我看的時候起碼20年前很好看是一個小說來的講政治鬥爭國力的就跟Yes Prime Minister不同 Yes Prime Minister就是那些公務員 就像現在香港那樣玩這些 部長玩一些political 所以沒有個prime字 Yes Minister Under Secretary 玩一些部長因為我就在這裡留在這裡forever你就是個客人我怎麼聽你說總之像梁振英現在那樣你叫我做我拿正來做你就慢慢玩死你為止但是House of Cards就不同就是自己黨爭 其實就是說講上位這個主角呢 Kevin Spacey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很厲害的很多戲的我不是講這個民主黨他就是民主黨的總統多數黨的領導即是你們的黨魁你叫他黨鞭也好什麼都好 他本來是選總統,不同的,他是Majority Leader,他又不是Speaker,他是Majority Leader,他在選總統的時候,總統答應了,如果我選了之後,就是林夢熊,我就會給外交部長你做的Secretary of State 不是外交國務卿其實主要搞外交的國務卿是外交部長國務卿是外交部長你英國是外交部長國務卿是外交部長你英國是外交部長我忍了很久都是外交部長我忍了很久都是外交部長我記得國務卿也是外交部長其實就是外交部長你得他叫什麼國務卿也不知怎麼譯出來 其實英文是不太一樣的他就想著做硬了跟我老婆說賣東西很開心怎麼突然殺出一個情咬金一盆冷水總統說我不讓你做總統說得很好你留下做我需要你在辦公室我需要你在辦公室邊跟我看著你他就知道這個總統言而無信很生氣他就說要復仇 連串搞的事情,總統其實是在清黨,他不是的,他是幫總統的,但是不擇手段,首先先買通記者,記者妹,他就怎樣呢,對不起,不是說劇情,不是sexist,他就用性那樣東西來控制了記者,他就放了給記者。 記者本來是直接無名的一個intern上下的事情根本那個報紙是不容許他的他只是寫blog而已但是他就爆料了搶了那個位置來做頭條頭條頭條就容許來放料的接著他就做了副總統就完了第一集 第一個season第二季就快要來了 但這真的在網上播放的你要付錢看的其實有一個不同的business 但老實說我告訴你他是死心不息的他仍然希望做持牌人的做主流傳媒的對我來說我也有這樣的情意見但我知道但我就不是我人就很清楚我知道沒有行不如你去申請電視牌考慮一下不如你要一個完全可以控制到你我講過一個譬如最好笑今天吃晚跟老友說我們這些人沒有抱保的嘛 沒有抱保的永遠都做不到一份工你會飛的人都沒有抱保真的要轉頭其實就是這樣的我已經欠了計了我說你沒有抱保不要緊你就找你老婆去上北京做人質都沒用的他可能說共產黨可能想你可能多謝他的因為共產黨的一件事就是四十多歲死老婆升官死老婆就是好事好事也很坦白廣東要人質你明不明白 要抱保即是要人質我即是捏死你的你不聽話就是這樣但你剛才說他太過傳統太過小心我年紀一把你問我叫我在網上看劇集我真的完全沒有這個不要說習慣我從來沒做過無依依你就不太明白譬如我昨晚看警戒線回家聽大班說你都沒看過別人的劇你有什麼資格評論我去看昨晚 我看《警戒線》雖然是在電腦看不過是看大電視的螢幕 沒有分別的其實沒有分別如果你懂得駁上去一條線那麼大把我聽到就覺得很煩一條線在電腦駁下去翌都是盒你用iPad都可以駁上去都可以的有人教我 他說我說話這麼過火他用禮拜不要去你自己決定我怕過火你不要過火我不行的我們說真話真話是由心出發如果別人你幫我寫誰我忍你很久今天來我是支持王維基王維基是我們這個世紀裏面香港最有創意最偉大個人崇拜不是他一人就要這樣任何批評王維基都不准你可以不批評王維基本人你是支持香港現在是沒有了一個level playing field你終於幫我寫了還要計算我幫你寫稿你當然有寫 香港現在你沒有真正的公平競爭永遠是譬如吳志森已經在做你是無線我們兩個新的想進來怎麼都是不夠他打的我又不夠你經驗我又不夠你蔡虹世大我又不夠你聽話那還叫什麼那就不能進了真正的自由市場自由經濟這件事這輩子都不會有新的競爭者這件事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跟特首選舉有關 不只是沒有民主連電視的選擇權都沒有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將來的特首選舉百分之一百跟今天這個做法是一模一樣其實現在就提早告訴你將來的特首選舉就是這樣玩法百分之一百講完其實已經是講了給你聽了不過我們要講一下今天星期除了你要去那裡之外我們也要講的還有什麼我們不可以忽略了一件事不要讓黃維基蓋了可能這個八九就是想你們這班人蓋了這件事這件事就是說 佔中的論壇佔中的論壇我們會直播有陳建文你直播啊那我不知道我們要直播的我們宣佈了直播我們要分人手 佔領中環蓄勢待發你這麼厲害你有份搞的佔領中環你為何說了國賓前程各走各路佔領中環你看到蓄勢待發蓄山集會就糟糕了沒有一定是蓄勢待發佔領中環蓄勢待發民主黨創黨主席這個做得很委屈做得創黨主席叫李柱銘重量級人馬 其實這個不對誰差不多神級陳日君書記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陳建文星期日第一次聚首跟大家一起分析普選佔中形勢星期日下午三點到五點撞正油麻地新聞書院普選游里華士佔領中環研討會D100大聲台現場視像直播 對的我都希望他們三個發言的港姐我經常很害怕港姐好像香港小姐那樣不應該說做電台要說清楚一點是吧港姐高院、港姐那些不應該高院千萬不要說我希望他們真的說到佔中這次就真的扭上來我真心覺得你一日沒有普選就一日等於我們要看什麼電視都被官方 篩選了你的這個真的很不公道這個比喻是很對的我的朋友一直都說這宗香港電視網絡事件發牌事件是一個大家很容易明白的東西大家覺得很淺白的東西佔領中環公民抗命大家覺得很深 你要解釋是甚麼來的說極都不明白是犯法很害怕這件事很淺電視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尤其是那套劇放上YouTube播都幾十萬人看了所有幾十萬人like他都不出奇其實我覺得不出奇當日DBC其實都很容易明白不讓你聽心機但心機影響人 跟電視影響的人不同我想說的其實星期我想說的很簡單因為收音機他覺得影響不夠但都要封殺我因為我又沒有泡泡我又是像王維基那樣我們那些叫做 他都要拿走我的牌送給那些信得過的泊車仔他交給泊車仔現在代客泊車館你想想電視的影響力這麼大你想想幾容易感動人心或者震動人心民意沸騰搞到他怎麼可以讓你王維基搞完了講完了其實我就講幾句話講完不會講我們作為電視的觀眾作為市民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喜不喜歡看王維基一件事我又不看香港電視的我又不會看他那裡什麼線 警戒線我又不會看這些東西我現在收看你看《House of 但我總之什麼時候可以聽到就行了或者我什麼時候可以或者王維基如果要玩什麼或者TVB我想看TVB也行你不要拿走他我想看《霸就當國》也行都行我也認為不應該拿走的我一次都沒看過真的有選擇就有自由我要我的選擇是我應有的自由主義最低的名義就是有得到的所以我不理會王維基是什麼人總之他如果申請電視牌 他是合資格人士而他亦都表現了他那種熱誠、信心、投資、programming、節目、技術亦都看不到為什麼你不給他牌也都符合法例我要支持這件事我要支持這個工程其實你講完了不用寫稿去到再講一次其實你講完了這裡不同有錄了我錄音大就行了我當然要去你署名那裡 就錄了他了錄了他了就拿他的樣子出來播放有片就有成聽一下第一個然後解釋為什麼不去遊行接著要認為自己不適合搞社會運動如果不適合搞社會運動都不適合搞電視然後就說自己不是衰政治當然分多鐘播不完播第一個看一下怎樣我想看看那個是什麼原因我看不到為什麼阿爺會call我因為其實我爺爺死了很久了<笑><笑> 我坦白說我其實在做分場的時候在做初稿的時候我都會有些篩選的我不是一個你們想像中我不是一個民主的鬥士我講了今天我不是來拿一個國人崇拜我未必是你們所想像中那樣我只不過是我是一個生意人我只是一個鬥心我只是有一個想做我自己喜歡做的忠於我自己的精神有些敏感的題材我覺得未必是需要做的那我就不做因為事實上你整件事你要看大路我不是做一套很激烈的劇然後我就可以倒閉一個電視台講了幾千人 播完這套劇我要播下一套劇我播下一套劇我不可以因為播完一套劇之後就要被人不捉我的牌我拉閘我沒有這個吉士去做反抗去做任何抗爭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從頭到尾都是只是說我希望去孕育香港的創意工業希望給多些空間年輕人發展希望香港可以以我們香港的創意工業為榮我只是止於這個框框而已 我沒有想過去籌組什麼政黨去搞什麼這個不是我的agenda 所以我不覺得我會跌下去剛才你說的陷阱 他真是有什麼陷阱他真是一個很淺薄的人有什麼陷阱我忍了你很久先走先各走各路分錢繼續毛孟靜說我為了要說下面那句話忍不走著當然忍 誰告訴你因為你是一個好的創作人有什麼熱誠的投資人出來不是支持你的可以走去搞政黨然後可以選擇特首你想屁他隨口說他意思是跟政治掛勾他覺得你們這班人是政治不正確 你沒有污染我還有一件事他以為這樣就不要被病毒他以為這樣以為可以你還以為心存僥幸傻的你要不就沒有去未必是心存僥幸他可能真的還有些遐想心存僥幸對不起錯了因為如果你明白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執政黨叫共產黨一黨專政記住對於 如果你大家讀過馬克思大家會不會不想到一件事會給牌他怎樣呢不用碰保密都不用他整家人搬去北京住就做人質那牌給了他但他一定要請王晶和盛炳宇做這個做車迷做CEO就不要日在跳騎馬舞他們負責那電台然後要請雷敬斌搞定了你想要多少牌都可以他不明白共產黨試兩件事 一個叫不干子,一個叫槍干子,一個叫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個叫鎮壓性國家機器 稍微讀過左派理論的人都明白這件事,一定要牢牢握在可靠的人手上 黃維基還說搞過學生會,不過搞學生會的時候就不同我們 我是前他一屆到兩屆,那時候還是很左 這些理論是讀完的,明白整個管治的方法是怎樣 他就不是所以對不起他真的不懂我們再聽聽他說他為什麼不去遊行分道揚镳多謝你最後就是百多幾百萬就是JR那個不是什麼risk 走一條路很多方法我們爬山的很多方法但是有些方法是比較危險一點的可能都要嘗試去探索一下那條路是不是行得我只想說這件事其實大家很多事情是互動的很多事情是你要去試一下還有可能要有些鼓勵因為人是一個動物來的人有感情的人不是冷的 如果當我們受到一些很大的鼓勵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會敢去嘗試做多一些事情我只是給大家聽我現在處於一個這樣的狀態所以為什麼很多朋友問我今天星期日會不會去遊行我是不會去的我不想大家令大家失望我是不會去當然你們去我很支持你們去表達你們的不滿但是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比較 我會很衝動的時候我會做一些很傻的事你不會像黃或者姓跳舞那些而是我覺得我是作為一個機構的主持人又或者我以 尤其是看到你們很多市民的反應我覺得好像自己有少少責任很大我會將自己我希望自己能夠比較沉住氣去思考一下怎樣去做那件事我覺得是應該對整件事的發展是會更加好所以請原諒請各位原諒我今天星期日是不會出席的你們去我會很支持一下這個全部都是一個藉口來的怎樣很 emotional 很感性很感情化又怕著不知怎樣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他哭得少嗎?他有幾個車夫? 有什麼問題?Sitting in an armchair,沒問題。我沒有說我承認。Freudian 我感覺不是去到污糟或乾淨,而是我真的對政治沒有興趣,我是做娛樂和資訊文化。但是他搞錯了,你不搞政治,政治來找你,這個第一,說了很多次,還有一件事,所有意識形態,包括文化,包括娛樂的事業,在我們偉大的祖國的眼中,都是徹頭徹尾的政治。 他不記得,他一定記得,他仍然要避是他的選擇,但大家都知道,免費電視一定是免費的,一定是入屋的,經常有句說話說,美國當年輸了越戰,不是輸在越南的戰場,而是輸在美國人的客廳。電視嘛?就是因為電視,我們自己,我那一代,我到現在深深念念的,上海灘,無線。 大地恩情雅士真是喜歡,然後近年那些人生有多少個十年,這句說話,我真的第一次聽,天與地不是人生有多少十年,我不記得哪裡的,是黎耀祥說的,我忘記了哪一套了,我都不記得,柴九說的,這句說話真是,根國驕雄,這些就是由電視掀起的那種意識形態,那種整個社會的mass psychology,他們一定要牢牢抓住,李王維基說你是喜歡拍劇集的,搞娛樂的,你又說自己不喜歡政治,如果將來很紅的一個議題就是拍一套七一,拍一套是悼念六四,佔中,拍一套佔中 拍一道爭取普選,佔中絕對可以拍劇,為什麼不行,絕對可以好戲劇化,這個他是北京,所以王維基不停地跟政治劃清界線,在我眼中是徒勞的,在目前的政治氛圍,由共產黨主導的情況下 政治氣氛仍然是這樣,如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仍然要牢牢抓起可以信任的人手上的這個想法不變,王維基你不用想了。你認為沒有機會?沒有機會了。其實數個月前,我已經是這樣跟他說的,他死不信而已。 他認為這是TVB從中作梗 ATV從中作梗 因為商業的理由不想有新的競爭者他這樣想即使不想有新的競爭者都不是商業的想法是政治的想法都是政治因為ATV紅的啦好聽話的啦是宣傳機器啦TVB真的沒有政治 全部抹去的消毀的在目前的情況下一件事就是香港的電視工業半死不活的狀態是最適合特區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胃口半死不活大家記住不要進取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跟我們對話說了這件事王維基不認為適合搞社會運動他昨天在中大說的聽聽怎麼說我不想將我是不會也不想將我自己放在一個你可能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所期望的我站的角色裡面我做中大學生會的時候我是很頑皮的我是其中一個打爛馬林校長槍門的人我是會躺車底 不讓馬林校長離開教務會議的最後一個學生所以馬林校長到我前幾年我都是中大的校董跟馬林校長一起馬林校長現在都是聯合宣的校董見到我的時候都會覺得當年就是你但到今天為止我覺得我的角色如果我是做一個純潔一點的商人純潔不是說 乖乖的純潔只是做商人的商人角色我相信我能夠帶給這個社會的利益是更加大的搞政治的人有很多香港搞社會運動的人有蔡志強對不起他研究社會運動我不覺得我自己有這樣的才能或技能我的技能是將一些不可能的東西變為可能例如 我搞1981年搞新革命70周年的時候我是學生會那年我賺了10多萬不是我賺10多萬我幫學生會賺10多萬我覺得我的技能我的長處是一個企業家所以我會站在一個純企業家的立場去孕育香港的創意工業 所以用字是很重要的他的意思是pure是做生意的人 pure亦做純粹就可以了 他說純潔嚇死我 純粹所以用semantics很重要 所以我又覺得他心存很多幻想他覺得企業家就是企業家但如果你真的要搞意識形態企業就企業家不是企業家那麼簡單內地的很多企業家都要輸成 知不知道輸成是甚麼意思你說不是輸成的輸送他的忠誠輸送我的忠誠我真的以為是北京有些人不知道輸送他的忠誠不停要告訴黨我是聽黨的話的否則你就會受到懲罰內地很大的企業家都要這樣做 很累的有些人問王維基你剛才一直都說自己死得不明不白你那麼多天了你有沒有想過自己為什麼要死死在哪裡死不用開死隱形研究是不是衰在政治上他說不是我剛才回答了你我不知道我自己驗過身我就覺得我沒什麼政治味的 我亦都就我所理解做我的best我理解亦都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的所以我答了一句很多人外面很多人spec的來的因為他衰政治他衰四年前在做亞視CEO的時候做過中央十台講的說話但根據我自己的理解的了解不是因為跟那些是無關係的當然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他說不知為什麼一半真一半假他知道為什麼一半真一半假當然不是只說我不做中央十台我不做文匯大公當年在亞視做了十多天CEO那麼大把的時候當然不是那個原因 更加有深层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那个只不过是个导火线，督你背脊的导火线，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刚才大班说的，他是一个难以驾驭的人，怎么写话？马字边一个右，又是你个右，驻驻的人，共产党是最怕一些难以驾驭的人，大家会明白，是吧？ 你好，阿森爺，你好，Miss Mo，我首先送字給黃維基先生，又是送三個字還是送四個字？又是三個字，又是光哥反骨光那一隻，但等你來，我告訴你，阿波童你堪稱又說商界奇才，大班說他撞事斷地，其實這個人很迷失的，阿大班 六十多歲你不要理會他,好像現在DBC滅聲事件,我們為什麼市民要探滅聲? 為什麼今次不是說香港TV的員工,其他香港TV的員工上電視多辛酸,現在那個警戒線是有質素的,有實景,那個質場好,全部像電影一樣有層次感,口碑叫著,我們一向都不想看劇集的,但是我覺得好過教劇真的很多。 黃維基先生,你不出來,不但是不對著香港TV的人 你對不著香港市民,香港市民想撐創意工業 就不覺得三選二,這個一男子的事件,這一男子就是中聯辦 中聯辦這個男子,就是西環治港 就是想我們不想一國兩制崩潰 我們想維護一國兩制,不想西環這樣撐下去 所以我們為什麼撐大班? 有一套劇仍然有一百二十七小時那個男人的手臂叫了他是不是想死呢他不想死就要裝成斷臂他們要留存生命你現在很多昨天的中大的方案有損傷的他說現在譬如說Google、TV、Google、TV他說損失了500上網他說賺不賺到錢一件事他為什麼說我搞電視就不是為了錢我是給老人家忘記那些痛苦但是為什麼有一上網在Westby上傳出在解碼器上複雜了很多老人家都認識 你說錯了你好像現在那些老人家都懂得聽大家都懂得說又說D100那時不是搞又說整個App又說整個Internet又說8311你喜歡聽的事老人家什麼都懂的還有現在老人家你不要小看70多歲幾精靈好像我就想白興說你那個廢柴糧正一廢柴無良我Q來這樣廢柴你看我這個無良梳 哇,真的那個意氣方法,因為那個巴士太差了,現在我們這100多人全部敲響了,總之一個說話,黃維基,你們出來,胡先生,不要那麼激動了,好嗎?好,多謝你,不要那麼激動,我相信,你先吧,你先你好。你好,森哥和Miss HKTV和菲律賓人自慘劇 第一,關於HKTV 我覺得梁振英應該公開理由今天我看了林煥光在電視說的東西他的理據就不夠他沒有說理據的他是保密他說保密接著叫黃維基去申請他說可以司法覆核 這個是令人難以說服,因為你講公義,你要做到給人看才行,我們香港是行這個common law的嘛 你現在這樣考考,開誠報公,這些梁振英是有權 你不要說全部公開部分這個我一定要說一說他經常說行政會議有保密制我夠知道人都知道有保密制現在不是問究竟誰投什麼票誰贊成誰反對投票前誰表過什麼態我不是要這些我現在只是要問<笑> 暫時來說起碼有十一點的律準則來批發這些牌照，現在究竟黃維基是死在哪裏？他十一點的準則最後一點叫做公眾利益，我看到眼火爆。死在一籃子的因素，公眾利益就不是這樣的演繹，正正為反公眾利益的事，因為40萬人在網上表現意見，難道你 行政會議那批社會言責就是可以多過40萬人的聲音嗎？ 你要客觀公開給人聽，因為三年你這個申請搞了，是2009年開始的，你三年沒理由這樣輕輕拉過。第二就想說菲律賓人質，菲律賓人質我覺得香港政府又是三年，應該要做一些有壓力的事， 暫時整個時間表出來，起碼第一件事就說暫停菲律賓新的用工簽證，因為我們上一次我們沒有記錯就是整了個黑色警告，現在仍然在那裡，沒有效，你可以私人去，但旅行團不搞就麻煩一點，沒有效不是說那個警告仍然存在， 是對菲律賓政府是無效的，因為他都當你沒有東西，他如果不是他不用拖三年做一件事做一個大龍鳳給你看，你要給一些壓力他，因為這個措施對現在香港人用的菲傭是沒有利益損失的，你要給個姿勢他看，我做完這個黑色警告，我現在就停止新的菲律賓菲傭簽證，你的壓力是逐級逐級上， 他慢慢就感覺到，但你擔不擔心一個國家的事要人民付出代價呢？我們代價就一定會付出，但起碼我們覺得就是說我們不是說隨便讓他們想怎樣就怎樣，你要給個姿勢他看，一定有個壓力才有效果，否則他不會，因為你對付這些特別，即是我用對付，面對這些特別的國家， 你用特別的措施，但你只需要說我們將會，明白，好，多謝了，我們有幾個聽眾在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三哥，你好啊，三哥無意義啊，你好，兩位好啊，黃維基我先講完，先說，如果 你是不想去搞政治，不想，我不需要，謙虛得人王，但是為什麼你昨天出3000多人的大會呢？為什麼你走去電台說他申冤呢？如果你不如唱張國榮《沉默是金》，兩樣都沒有出聲，默默忍，何由先你們說忍，即是這個大話稱為忍，是不是？人名與利，個個都要，如果你今天奮鬥成功的是成功， 但是為什麼呢？為什麼你拿政協那個證協呢？為什麼你做什麼要這樣呢？如果不是你這麼出，有什麼事呢？大陸給了政協你，不要給了森哥，給了李柱銘他們，給了毛志依，不要了，多謝，我不敢做，不敢當，真的，換一句話，你一句話說，你黃維基是想在社會、在世界去成功， 你估不論你，但是現在你說不是，你說不出去那個人家明天星期日那個撐你那個位，你可以謙虛，你一定得多人擁護你，你不需要高調的，行不行？你不要以為你以退為進，是不是？這是失敗的。如果黃維基回答你說真的不想搞到好像是一個個人的事件，是個人英雄崇拜，行不行？所以不去了。 當然不是啦，毛姨姨做人今天她為什麼才行，人死人留名，炮死人留皮，硬過留聲，毛姨姨做人，如果你有價值，真是很狠，誠懇講實話，你只是大話精講，遺臭萬年，真是遺臭萬年，這個梁振英不是假的，他做這件事，我覺得他真是 連律子信，還有一件事，你在大話精講他，講你那些建制派，真是很難定， 講完立法會那些建制派。 不是說我要一要很出名啊，說身後，當權者、獨裁者以前的皇帝，中國歷史上一個很出名的人是遺臭萬年的，叫秦檜，或者秦始皇都是這個。 究竟他在香港歷史留下一個什麼名字呢，這個也很重要，我想他也注意這些東西，他自己也要考慮，但我講到底我尊重人家的選擇，因為他真的付出了很多，什麼不能勉強的，愛情的東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是嗎？對了，不好意思，請說吧。 黃維基，當時他很有性格，但經過這件事，好像昨天同學生這樣說話，我覺得他完全沒有性格。為什麼這樣說呢？我覺得他有一個很為公義，好像C100那樣，誰不是的，令到我很失望。不是為公義，是為公理的。是的，他為公理的，我不搞政治，我不什麼的。 但是這樣說會不會有少許不公平呢？人家說明他是一屆商人，我當然是公理的，哪裡賺錢到哪裡。他現在說的嘛，我說以前我覺得他入亞視做董事，我覺得他是說的話，他會搞回亞視，而且很有性格。但是經過這件事，我覺得他沒什麼性格。還有現在這件事，我覺得 已經跟他做宣傳了，香港電視，應該要立刻搞回網絡電視，去給人上網去看，弄一個可以收Wi-Fi的機頂盒，不過他說我不會用機頂盒，可能他說的話收不回。他這個說法也挺好笑的，他經常都覺得我們看電視的人是老人家，不懂用機頂盒的。 你知不知道天天拿著手機在不停提看，如果看到香港的電視，因為我在大陸工作，我一定上網去看。我不管你在大陸工作，香港工作也可以上網看。還有你D100，我聽說很快你的網絡會被中國刪，所以我也很擔心。D100的網絡，你指在內地Band的意思，Band就是。如果跳牆有個速網速不快，根本都聽不到的。 有幾的，所以醫院有個，我們內地這麼多網民都用翻牆來看，擔心，現在不用，你說是不是？好了，在國內開緊車，哇，這個真的，幾厲害啊，你說是不是？好辛苦，忽然間，大家如果今天這兩天有看報紙，我覺得有個消息都挺有趣可以說的，就是有這樣的傳聞，就說在行政會裏面，包括以前做過高官的趙紮人， 三司包括律政司、政務司蔡廷司都是贊成發三個牌，唯獨行政會議裏面的傑作人士，包括張志剛，力陳利害，發兩個牌。這個消息在不同的報紙，包括《蘋果日報》、《明報》都報了出來。今天有一個新的很有趣的情況出現了，政府有人去吹風，有六份報紙， 包括《星島》、《經濟》、《文匯》、《大公》、《頭條》和《城報》，就說這些消息是錯的，報導是有誤的，消息人士說感到遺憾和詫異。這六份報紙都是用權威消息 行政會議裏面不是分歧很大亦都將拿到顧問報告 HKTV 排第二 PCW 排最尾 為什麼排第二那個就輸給排最尾那個呢吹風就說這個報告已經兩年前了就是這樣說兩年前消毒要來 兩年前的事情這兩年間發生什麼事會搞到這樣呢我們稍後回來再分析再聽大家的電話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見到你那個狗樣見到那個總統那些傻笑我才這麼憤怒主席 這個特首是侮辱香港人其他的議題上我或者不會忍陳偉業議員在為菲律賓人治事件中死難者和傷者討回公道的問題上我忍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 感到非常之失望香港是输了个公义究竟香港还有没有公义呢为什么我们会死得不明不白呢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毛孟靜毛依依很不滿意因為我是一個很factual的人你為什麼說鄭經翰在哪裡不是他不在嗎三個字陰容遠在三個字雖然鄭經翰毛孟靜或者是仍然是事實的鋪陳毛孟靜小姐我們讀讀今天權威消息人士向陸墳報紙的吹風其中這個報導是文匯報的報導好短的讀完之後我會接聽眾的電話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據權威消息人士向本報透露報導所提及的報導內容是錯誤的即是我說什麼三司什麼不同意的那些行會大部分成員與三名司長均支持發出兩個新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行會大部份而已有人反對是不是 Read between lines 在叫做字裏行間看到這些東西有關報導中引述個別人士的立場並非事實行會內部認為並非發牌數量多就等於好而考慮在發牌的因素包括經驗、往績和綜合能力我不知道是否11項的能力或者是甚麼裡面並非代表劇集拍得好就等於有綜合能力高 這些廢話還有一段說完了就有傳媒稱行會是為了支持亞視而發只發兩個牌照權威消息報導全屬無稽之談強調市場力量實不可擋政府不可能藉今次發牌決定支持或不支持某個機構有三個字睜著眼說核話 那這些說話真是多餘的吳志森你聰明你勤力你能幹你完全是很有commitment很承擔很有承擔什麼都說了但是綜合來說你的綜合能力就一般綜合來說都不請你就解僱你各行各路各奔前程The doors over there 你扯吧我要獨家做事你不要亂說廢話到不堪你什麼都好好的但不知為何綜合來說是不好的說來多餘林煥光今天在中大不知頒過什麼給他我忘記了他出來見到記者記者就問作為這個召集人我覺得挺難為他的 那他就去司法局了，叫人司法局，難為他，你知不知他薪水多少？但現在傳說他是反對的，頭頭反對票，聽他怎麼說。雖然我明白大家是很想再追問多些，或者是再想了解這個討論的情況多些，但是非常抱歉，我們作為行政會議成員的身份，就是不可以再去做一個進一步的披露。 但可以告訴大家，這個結論並不是倉促作出的，也都不是草率作出的。當然在程序上來說，這個落敗的機構仍然可以選擇通過這個司法制度去檢視那個過程。 他不是闖絕的，是等了很多年的了，也不是草率的，爭拗了很久的了。不過就民主，就在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又沒有點票的，不用舉手的，於是就約略拿過大多數意見，就是由大聲決定的，其實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麼多年來用處心積慮是飛走這個人。 聽聽麥先生有什麼想法。 你好啊，麥先生。 你好，請發表意見。主持人好，你好，怎樣？首先我很欣賞你們的精神，講真話，行公義。我亦都很更加欣賞佔中行動，但可惜這些地方的背景是錯了。香港 個老闆是誰？大家知道。是誰？行緊咩路？大家知道。現在一日分於人，一日分於人，你他又最希望就你其他本地的移民走人。咁咧，呢個香港咧就逐漸又歸化，個形勢又咁樣。 能夠做到什麼，如果我們是出來行出來吃支持的，得到支持的沒有用的，因為大形勢是這樣給我們，不知道你們兩位同不同意，或者鄭兼漢先生同不同意。好，多謝你先，麥先生，我們分析一下大形勢，其實老毛呢 老毛跟我無關的，關我事。當年在延安做革命根據地一直都是壯大不到的，大形勢就是蔣介石說了事，我舉這個例子可能政治不正確，最後他都贏了，是歷史。你說大形勢是這樣，回家吧，翹起來睡覺也好，沒用的，你回家睡覺也好。 你睡醒覺可能有人敲門，半夜，喂，你準備打電話去D100嗎？有罪的，不要打電話去那個台，拉得坐牢的，大家想不想這一天會到來呢？我不知道，這一天未必會到來，不過如果你什麼都不做，翹起來說大形勢是這樣的，我們鬥他不過，這一天我告訴你，肯定很快來。 有句名句是很出奇，或者算罷了，剛才那句是棟篤笑王子華，很出名的，是這樣的，很出奇，你這麼resigned的態度，沒有了，我自己相信的一句說話就是爭取，死硬的，又要我罵你了，我每次講一句你就在插進來，來了，來了，來了，大家記住，他經常說忘記了 自己說完，來了，我喜歡一句說話就是爭取不一定有，但你不爭取你就一定沒有，說完，是不是？就是這樣，黎先生，黎先生，請說。深哥你好，毛姨你好，我都剛才聽你說的那個例子，你今時今日就算那些員工也好，黃維基也好，其實不要緊，你不來也不要緊，我們都會走出來，因為 這件事是關乎到全香港，其實你們說的，件事是好像一個電視台很小事，但是其實有很多事將來都可以這樣的， 郊野公園啊、各樣啊、選特首啊、咩選議員什麼什麼，全部行政會議通過咪得咯，立法局都可以接埋啦。 係啦， 咁點解咁樣啊？保密啊，對唔住，我哋冇得講噶呢啲 商業秘密。 如果永遠都係咁樣搬龍門黑箱作業，我哋香港玩完噶啦。 係啊，你講得啱。 所以就算佢哋啲員工又話咩三點鐘兩點鐘集會，六點鐘和平疏散又好，或者各樣嗰啲啦，唔緊要嘅。我哋香港人係為自己，唔係話今日唔係話一定為咗爭取一個電視台定係乜嘢啦，而係一件事，一個公義。 嗯， 嚇，我哋唔可以俾政府話想點就想點。喂，你一件事係咁，你有個先例，你以後都係咁噶啦，冇噶啦。 啱，你講得啱。 阿森哥話齋，我今日就算我唔睇無線，可能聽日都俾人拉喎。 真系噶，唔睇无线咩？ 你够胆唔睇啊？嗱，咁 你唔睇咩啫？落鸡汁。 共产党最兴咩啊？谍战片嗰啲，共产党一个打十个啊！国民党咧，国民党系十个打一个嘅。 系 日本仔又唔使讲添啊！ 系咯 哇，个个都系咁播呢啲片，全中国系咁播嘅喎。 惊 啊！睇到咯， 真系惊。 好快，我哋又系睇呢啲咋？如果咁样， 讲得啱啊，系啊， 冇选择噶啦。 你估你唔做乜嘢？而家唔做嗰樣嘢都冇自由啊！唔係， 係啊， 你唔做都唔得啊！而家去到呢個咁嘅地步啊，係 啊， 你唔做電視入屋，我洗你腦一樣啫嘛， 一樣會喐 你。你咪一晚聽十次國歌啊，聽到你厭為止，或者所有都係歌功頌德啊！喂，全部講抗戰，講二次， 或者遲啲咧，全港市民一定要睇亞視，咁你就死啦！真係自殺好過啦！真係 真係想死啊！當時就好多謝曬， 多謝你嚇。 喂，你正話講話有睇唔睇嘅自由嚇， 都冇埋咯。 中國嘅大陸記者咧，以前就一直係好遺憾嘅咧，係我哋成日記者話我哋有報道自由係嘛，但係佢哋好多時係爭取報道自由，一就逼你報道啊，歌功頌德。佢哋跳翻轉頭，我哋要不報道自由。我哋有來自雪梨，我好難講悉 梨。我中意雪梨噶， 係啊，對唔住，唔好再講悉梨。 曾先生你好，曾生， 曾生， 喂，你好，你好，兩位 嘅曾生點啊？ 係， 喂，我想講下王維基咧，即係我覺得佢個死症，佢個死症咧， 死因 大班，我聽日走咗去聽大班嘅，已經中咗好多好多噶啦。但我嘅睇法，佢嘅死症今次係咩咧？因為佢太有凝聚力啦，佢太瘋芒得滯啦， 太露啦，瘋芒太露，係啦。 上網放幾集嘢俾香港人睇，香港人就拉爆咗，咁樣咧俾咗壓力梁振英啦。阿爺唔中意噶嘛呢樣嘢， 係啊， 我認佢哋太強係咩嘢咧？係啊，大陸最叻呢啲嘢噶啦。唐英年話佢凝聚力強，可以咧將香港咩人啊、商界咩都可以凝聚得到一齊嘅。即死啦你，凝聚力咁強，搞個人英雄主義啊！法輪功凝聚力強，喺大陸度嘅開個會，幾廿萬人出現海南島。即死啦！即刻变邪党，要杀。做嘢好乖乖地嘅，咁咪做梁振英，咪攞到个特首做咯。今次王维基，你唔好傻啦，仲出嚟嘅，你又唔搞政治嘅，唔敢啊，唔敢啊。冇，好大把个时间死咗政噶啦，你冇牌噶啦，做得脱炸脱啲，你自己死咗啦，你又冇牌，有本事嘅。攞多幾億出嚟咧買亞視，就唔好乜咁陰春， 亞視 都冇買， 買亞視都唔係咁容易。 亞視一定同你開天價，所以講嚟都真係少嘥氣咯。 一至十萬人拉你阿王維基，你唔死你咁強，你咁強呢個凝聚力。 最新嘅數字係47萬幾啊，47萬幾， 定50萬，一日多兩日都未夠，你咁強嘅凝聚力。大爺最怕就凝聚力噶嘛呢樣嘢，即係王，所以阿王基呢個死硬。 阿爺最怕人哋有名凝聚力，自己就冇問題，係嘛？ 好似你而家咁樣，你話讓我唔出，好心理啦。 好， 要玩玩好啲啦， 冇錯。 炒個300人做乜炒咧？ 好啊，好啊，多謝你嚇。 要出糧， 好 去政總度去抗議政府啊嘛。 好，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因為有聽眾又等緊。多謝你啊，何先生，你好，何生。 何生， 好。講啲説話咧，就唔需要太過 hush 嘅，即係講翻啲輕輕鬆鬆啦。 都得。 梁振英喺立法會講。 他說什麼他都有部署，我解釋一下他怎麼部署，他部署怎麼對林唐英年，他部署怎麼對林劉夢紅，他部署，如果有部署的話，他部署怎麼搞亂香港，那些就叫部署，他講說話就是這樣，他的意念就是這樣，他每樣東西都有部署。 然後他們說大舊罵他的狗罵狗，那如果先說收回狗字就用第九個字，禮義廉，禮義廉，禮義廉，罵三個禮義廉就行了，跟他想罵他狗而已。所以我不贊成大舊罵人狗的，侮辱了狗，禮義廉三個字，禮義廉三個字，那狗的字，那不收回狗的字，用這狗的字，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現在他是武當派的民主，他是善化太極，爺爺就是空洞派的，我們爺爺是空洞派，說話是空洞洞的，現在民主派只有名叫屈手屈腳，但是被人妄為，被人屈手屈腳，屈手屈腳，現在無所謂的，現在我們就用一個口號，不要說佔中，我們應該這樣，這個口號叫循序漸進。 共產黨叫循序漸進，循序漸進，然後循序漸進，都挺好，今天300聽，日600，一路循序，又不錯，這個好，現在我們大概有幾分鐘就到達本，當然大家也可以繼續打電話來談，不過有一個話題<笑> 我認為要問一問毛依依，我想她才懂，因為你是局中人，我今天大家知道昨天梁振英在立法會宣布展開政改諮詢，找了政改三人組，以林鄭月娥為首，她自認生首，然後火同袁國強 加上譚志源就變成政改三人組，會展開政改諮詢，政改諮詢的時間表是這樣的，是由年底就開始諮詢的了，但是今天我看《星島日報》的標題叫做《政改年底諮詢，沒有具體方案》，好了，這些東西你才懂，當然我不懂的，不要懶純潔。 我們繼續聽下去之前，洪先生等著，這個電話一定要聽，洪先生你好。洪先生你好。我覺得星期日一定要站出來，而站出來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支持王維基，而是因為這群狗官他是不尊重我們市民，即是硬來，明知道民意是很想看他，因為他唯一他是有講拍劇的嘛，其他那兩間是吃著什麼都不做的，到時你給他牌他的時候，他就隨便拿一些在收費台播過 飲食、旅遊其實現在撈旅遊和Cable 這個不是新電視台，很多人家裡都已經在看，你增加多這兩個對很多人來說其實是沒有增加的，等於是沒有分別的，如果你覺得他無線做得好，免費做得好就不看，要付錢那邊，現在這三個選擇，如果是從特首的選舉來說，我們最想選的那個人他就不給你， 但是特首選舉比這個更加壞，現在他說我現在給兩個你，你兩個你們都不知道什麼來的，不想要的，沒有想過的，他就突然之間撥塞那兩個出來，到特首選舉那三個人裡面，你最想要那個不給你，然後再在兩個你們不想要的人裡面，選一個你們最不想要的來給你，是這樣的，他是這樣刺激你們的，其實政府之所以可以夠膽為所欲為，是完全當你們市民是死的智障的。 出來騷擾那天，那四個人坐在那個台上面，那四個人呢，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什麼 望君不似人形，呢四个都唔知咩人嚟嘅，喺度讲埋晒嗰啲。 咪望之不似人君。 好多人猜测咧，好多人就喺度猜测咧。系唔系政治理由咧？我觉得唔系理由咯。我想谂下，我想讲下我嘅谂法。如果我系无线，如果我系一间每年赚120亿嘅广告费嘅公司咧，我会咁做。行政会议有几多人呢？我只要收买到一半的人投這個反對票給我最不想他拿到牌和我唯一有競爭力的公司，每人50,000,000 cash 放在那裡，你只要幫我投一票，還有最具決策力的那個人，我給一塊很大的錢你、我收買了你之後，我每年呢繼續拿緊就可以， 我們要聽新聞， 我不用拿10億、8億出來， 多謝 先，不過你猜的、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声台， 还声于你。 见到你那个狗样，见到那个总统那些傻笑，我才这么愤怒。 陈建 平，主席，这个特首是侮辱紧香港人。 其他的议题上，我或者不会忍。陈伟业议员在为菲律宾人质事件中死难者和伤者討回公道的問題上，我忍。 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是感到非常非常失望。香港是輸了一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的呢？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毛孟靜。 是的， 不見了大班， 他剛剛四個字觸動到他的痛處。 是的， 你記不記得哪四個字？三個字，其實說到 兩個字， 三個字， 什麼三個字？ 陰容 軟彩 我立刻要刪了他， 害怕。 其實我剛才問了毛姨一個問題，不過應該毛姨可以講一下，就是說政改年底諮詢沒有具體方案，那還諮詢什麼呢？其實這個世界有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就真的擺到明是拖延政策， 不是，我覺得擺到明真的是轉移視線，我覺得找個空氣出來。 是啊，我們現在整個 studio 在這裡，誰我們等去吃飯吃什麼呢？由頭講起中餐、西餐、泰國餐什麼 不是說人類食物的起源啦，你還不死 人應不應該殺動物作為食物？ 幾時才可以殺動物的呢？ 我們的亨情，我們的狩獵的習慣，神龍氏就知道，還有那個什麼事， 不記得，伏羲氏， 伏羲氏是去亨情的，伏羲氏的歷史是怎樣，一路講他終於就 還有有巢氏， 有巢氏住屋的， 住屋 不說住，我們說吃飯，很專注一點，你真的有頭腦，人應不應該殺生什麼什麼，今晚是 即是諮詢這些現在 由頭講起咯，你說這樣他說那樣，一直在這裡得個拖字，然後就說社會上就是意見紛紛的，就很難有一個共識什麼，然後平地一聲雷，他需要的時候就自己堆一些東西出來咯。這個真的很厭惡，很厭倦， 很討厭啊，什麼 好辛苦， 林鄭還出來什麼政改三人組，大家就會叫我們，我又生手，那些全部都是廢話，所以今天我們不要睬他，我們集中就是還是講星期日這個集會，好不好？好，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 是，請講。 你好。 有什麼意見？ 我想你搞遊行還是搞你的商場，我真的想去的。我真的電視都沒得選。 是，電視都沒得 選。我有一個血癌者。 電話好，收得很差。是啊。是啊，收得不好，錯啊錯啊。我哋再打翻俾你啊，林小姐，好唔好？ 再试多次。 我哋听下一个先，周先生你好。 周生， 系。 喂，阿森哥，阿毛议员你好。 你好。 喂， 系 听到 啊。 系。我就想讲讲咧，因为你菲律宾嗰度咧，因为你哋就一路都讲话嗰啲菲佣咧就系无辜噶啦，咁你制裁佢哋就佢哋好惨咁啦。 咁我自己又有个另外一个睇法咧，因为菲律宾咧始终佢都系一个民选嘅政府嚟噶嘛，咁佢而家阿基诺系民选上台，其实佢一路都系跟民意走，咁你可能佢根本菲律宾嗰边啲人咧觉得道唔道歉都冇问题啊，或者甚至可能有啲人觉得使乜同香港道歉啫，咁如果我哋能够制裁到，即系可能系影响到啲菲佣，佢哋个民意影响到阿基诺咧，佢就一定要出嚟道歉噶啦，即系。就是用这个方法，即是可能你觉得说这样好像制裁，但是因为他们始终都是民选，他不同我们梁振英，梁振英我们几多人反对他，他一样可以不坐，我照做照坐在这里没问题的。 周先生，我想给一个资料你，我就不是想反对你的看法，我给一个资料你，刚才讲你说可能啦，菲律賓的人都不主張阿基諾出來道歉的，可能 OK， 這個可能呢，可能是自己想出來的，因為呢我最近看到一些菲律賓的報道，他好像是做過類似一些調查，不過可能不是很科學的，他就說呢菲律賓的人或者菲律賓的輿論呢都是主張阿基諾出來道歉的。其實 因為我那時候，我就看過，其中在《蘋果日報》看過一些評論說，即是他那時候說就為什麼阿基諾可以這麼道歉，因為 他一直都民望都是很高，即是維持到他的民望，他是一個政客來的嘛，他最主要最重要他的選票穩定的，他根本可以，他始終他都是向他的選票負責咯，他就不需要向其他人負責的。 大家呢可能對於菲律賓的政治呢，很多香港人，很多香港人都不是很掌握，因為菲律賓呢，你當他的民選那個政治等於好像在美國選總統那樣，我覺得就大錯特錯了，菲律賓的政治和美國的政治的選舉的方式呢是很不同的，即是他們的民主和美國民主都很不同的，我只能夠這樣說啦，即是大家不是很掌握的情況啦，我們就不能夠憑我們的想像去理解菲律賓的政治，好嗎？當然大家很多方法的，可以很多方法都 可以。你即其實好像你公民黨，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即你不是說我叫你一定支持，不過你真的要考慮，有時候譬如你樣樣，即譬如陳偉儀提出來抵制菲傭那些，那你第一時間如果你們出來說話，這樣會影響很大的成績，咁我諗菲律賓嗰邊佢哋都會知嘅，咁佢根本係完全都唔會驚。其實你可以討論，即係好似而家你美國咁啫嘛，咁其實兩個都喺度，兩黨都係玩嘅啫。其實大家都知道最後一定會妥協㗎。 美國 唔會唔妥協㗎。 美國嘅兩黨喺度玩同制裁菲律賓女傭，可能係又係唔同性質嘅東西嚟。 係啊，就稍微風馬牛 係。唔係，即係我唔係話叫公民黨支持，即係其實你出嚟講嘅話，我可以研究一下。咁即係你唔使咁快就可以話。行不通啊，或者不好啊，即是你变了很早已经。 你如果跟我讲我个人的取态，我不介意，但就我希望你不要牵涉那个政党背景。我都不 赞成是抵制菲佣，不过我觉得因为你香港你始终都是一个政党， 明白， 有时候啲政治手腕都要做一下。 多谢你周先生，不过呢就 我是不擅长政治手腕的。 这个问题呢 真的对不住。 我在这个节目都讲了，我也惹来很多听众的批评，很狠地批评。但是我就立场是很清楚的。 我自己 都不会变的。是我个人的。即是你也都容许一个节目主持人有他的立场。你可以不同意的，当然是吧。即是大班也都不会监我。跟他的立場去做的，因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有很多問題。 他怎麼說他很同意的， 不是他都 制裁菲傭抵死， 他都保留的， 他都保留的、 okay. 是好。我們有林小姐播回線回來。 林小姐 請說。 兩位好，我清不清楚一點？ 清楚呢， 清楚玲瓏， 慢慢說。 我呢是一個傷殘者來的、我呢其實很想出去遊行、即覺得現在真的電視好像監我看這樣，就是我又沒有事好做，除了聽 D100 就成日都是困在家 裡，陰公。 即如果可以有遊行的，我們可以，我們的傷殘人士可以去的，我真的很想寫政總的去到，即不想走啊、覺得這個太過分了。 那你會不會去啊？方不方便啊？ 有沒有人陪你啊？ 是咯， 就是沒有咯，即我覺得樣樣都做不到。 是不是应该有社工帮到你的呢？应该、 会不会啊？ 我没有找社工咯。 你自己没有 找。自己有血癌，跟着有骨枯。我都去过 D100 开幕那里。但真的很想，真的很想，觉得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我几十岁就来 玩完上去正中玩在那播几天 即是很怒气的即是很猛整的 很猛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是看电视而已嘛我不即想有一选、看得舒服一点只是那个尾啫我看到已经是一见到已经不想再看 但是落鸡汁的尾啫简称叫鸡汁尾啫 是的、 哦、 哇但是甜品都要落鸡汁 真的 見到他 我冇睇噶，我頂唔順。 我都唔想食啊。 係咯。 但係有冇得揀咧？即係有冇得選擇咧？我哋 而家暫時嚟講咧，就冇得選擇嘅。咁所以咧，有啲識揀即係想選擇嘅人咧，就唔睇本地電視，就上網抄佢自己想睇嘅電視嚟睇。 我哋唔識啊嘛。 咪就係咯， 我哋幾廿歲想出嚟想揾個。哇！有遊行，有埋我啲傷殘人士嘅隊伍，我覺得真係好咯。如果我可以參與一份，係我嘅心意嚟。 但你都要咁啊，林小姐，你都要揾個人帶你去嗰個隊伍。 唔 係， 我揸住拐杖，我行得㗎。係 咪啊？哦，你但係你唔會行得好遠啊？係咪啊？好快就 行得耐咯， 係咯， 唔行得 唔行得耐咯， 係咯，係咯。 我一話出去行，我啲細路啊，我啲朋友就話：你得唔得啊？我真係好想去。 嗱，你咁啦，你可以咁樣諗嘅。其实可以不用走、直接找人陪你去政总在那里坐你可以考虑这个方法、都会有些地方如果你能够、只是、用拐杖的话会有人 给地方你坐 一定是如果你来到 政总 旁 边有些位置坐的嘛 是 的 他旁边有些位置你真的有需要 不过你一定要 找 找人陪你去到政总还有不要勉强自己的体力不要说哇我不走了没了要通宵了千万不要通宵很辛苦 我真的想这样的 我 都 不行、 想几天几夜在这里 没你 是要想想是、洗手间的问题、 是的是的要想想这些、 吃东西的问题、 有个洗手间的不过可能会很多人咯 即是我们可能被人孤立的一群咯 会的 不过我们想出声又不行除了打电话上来、 不过都不 要紧 欢迎你打电话上来、你说我真的没人陪你那你就打电话上来讲下你宣泄下你的感受咯，好冇？ 系咯， 好，多谢晒你哋， 多谢你林小姐，多谢你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嗱，呢个我哋手拎住嘅咧就系我哋嘅监制阿黄世泽咧，就应该系睇嚟自呢个有线电视嘅消息。嗱，呢个有趣嘅地方就 系 咁样啦，18号啊最新啦，呢个 系 七点 钟 啦，咁就话咧三间公司申请免费电视牌照，结果一间出局。政府至今就没有讲出具体的原因有可靠消息透露无论上届或是现届政府在去年的12月之前都倾向批准全部三间公司的申请并得到三位司长的支持政府亦都曾经估计如果有申请被拒会激起民间的强烈反弹不过最终行会仍然决定香港电视出局 不知道为什么才中间发生什么事 那我就问了中间发生什么事呢横跨两任政府这样那就一直讲那个历史啦讲那个历史跟着呢就说到了二月底啦中间我不读了行会拿到更多的资料顾问数据指整体电视市场的广告收益足以支持两家现有的电视台和三家新经营者行会亦都在这个会上开绿灯考虑原则上同意发出三个新牌照不过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亚视提出司法复核虽然法庭不受理但是行会考虑到法理上更要审慎决定多走一转程序指派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审视一次之后数个月政府向无线亚视三个新申请者提供更多的资料邀请他们再回应一次这段过程正值政府换届三位司长有两个换人上场的林郑和袁国强继续上手未完成的工作直到2012年的12月中三司都同意并没有任何全新及重大因素要杀停发牌这个议题再次回到梁振英政府的行政会议 這是不是非常諷刺 你剛剛才在briefing 這是甚麼世界可靠消息指行政當局即是三司當時向行會指出發出三個牌照最符合公眾利益申請者亦都有合理的期望申請者亦都有合理的期望政府按照原有的政策開放市場 政府曾經估計,如果連發三牌,無線亞視會反對甚至提出法律行動 但不會得到廣泛支持,相反,如果申請被拒,公眾會批評政府有政治考慮 進一步打擊現屆政府的聲譽, 可能會組織遊行,以及在政府總部外絕食等 哇,說得明白,我覺得我們的三司或公務員系統,對於民情的估計是準確的 都不差得去哪裡但是獨自梁振英本人對不起我希望我想用這個字我不知道毛衣你會不會反對呢讀夫懂不懂解讀夫即是形容那些很獨裁譬如秦始皇那類的人你中文不夠好差一點差了一點但是唯獨他反對 真是我不是讚揚梁振英但我認識這個人他是看不到的嗎真是北京路命令他不是政治梁振英傻的嗎自己用石頭在陷自己的腳自己玩嗎北京說這個信不過的這個真是甩繩馬騮用你接受訪問時的說法是啊甩繩馬騮你當他玩的嗎甩繩馬騮政治上他是不可靠的還有一件事我覺得 這段事是有線電視的報導,有線電視的新聞報導 我覺得香港還是很可愛的地方 有線電視和NOW,大家都明白 是新的電視牌照的得益者 王維基這檔香港電視網絡 是這兩個新牌照的得益者,本來是對手 現在他沒有拿不到牌照 從常人的邏輯你現在好厲害第一句死了沒有了是不是應該這樣上人的邏輯但是香港我們的新聞從業員我們新聞部的主管起碼有線到今天還在做這件事鬧到得我很喜歡有線新聞鬧到得十年來是慣性日日都是看有線的就是他仍然是非常客觀的非常公正的持平的將他拿到的消息 你這個報導如果不是真是站硬是正常的一個newsroom 什麼三司同意三個申請者都批了什麼人家今天文匯大公已經有權威消息說得明都說不是了作事的事情來聽多餘去做其他事情這樣說這個全無方案的諮詢說政改全無方案諮詢怎樣做這些就是什麼叫自我審查事實是香港的newsroom是很普遍的即是用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的說法 思想癌細胞其實是蔓延了老生癌症了現在很多新聞部的主管你知不知道形象的說法我不是想咒他們但是所以友善仍然能夠秉持這件事挺感動的現在是難的因為我要說新聞自由萬歲upholding the sword of justice 我完全能夠說過的這個節目完全能夠想像如果我做這份工作是一家大小上有高堂白髮有嬼嬼傲傲代步四字詞語多厲害我認識啊都認識口字邊做李敖的敖是難的人在江湖穩食艱難所以我也不會說 人家沒有骨氣未去到自己的切膚之痛是貼身利益是不敢說的很有趣的我們做新聞就說要堅持新聞自由當然的內地的新聞工作者你知不知道怎麼說的我是堅持不講假話 你明白我的分別嗎我沒有辦法說真話起碼我不講假話對不起你要我一定要講假話我真的不做了我的線就是畫在這裡但是很多人都不是繼續做下去繼續講假話繼續毒害我們的中國人民但有骨氣的新聞工作者在內地只可以堅持不講假話這件事我都相當 我用國內人的看法其實香港自己決定因為如果不是那些司長那些成員是不會夠膽跟一個意見說是三級比所以其實根本就是不過只不過就是政府是很少人包括其實他最怕的就是因為如果最搞搞的那個一搞搞散了那個電視台的時候現在兩個台都歸邊企了起碼不會罵起碼不會加上打嘴罵如果一有一個出現所以這個是有一個比較黑臉就是不想搞亂 搞亂那個無線和壓時這是我們站在裡面看那個情況因為如果沒有中央批准三個根本就不可能那些司長會這樣看而且你都聽黃維基自己都說回根本他是現不了身的我們覺得不是你們所說的那種可能你們整個人都是比較開一點而我們根本就在裡面比較時間多 看看事情不一定對但要問你蔡先生如果是北京不反對王維基為什麼給香港自己決定給香港自己為什麼梁振英你真的當他蠢得這樣不是你們不要經常用一個人我可以告訴你當他知道自己你不可以用一個常人來想這個人的 等於你不可以用一些常人去想我們國內想的事情因為他做的一些事情往往因為他實際上都是為了自己你現在你有沒有看過你的台會不會罵他的不起碼如果你發不完新聞也好任何的事情你們怎樣罵也好但是他都會被重就輕但是問題是你想加深他以後那個 管治的威信很容易警察如果你一搞亂了兩個台其實這件事我覺得他會用一個比較自私個人的主義來說他就用這件事而且你要記住他一向就是一個比較過癮的人來的你當時他用一些懲罰商台你什麼什麼什麼那時候那些你懲罰商台你會看得到他做事是很

有咁嘅結果出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香港政府就係話，原來佢呢、這個我發咗牌俾你依個其他兩間啦，但係咧你係冇呢個機制咧，係會去個咩機制啊？嗰、那個係 上訴， 係啦，冇上訴機制嘅。嗱，我想問一下毛姨姨，喂，其實你覺得咧喺呢個情況之下，佢而家去司法覆核？即係話去做呢樣嘢，你覺得機會大唔大？即係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去覆核到？或者喂平反啊？真係冇可能噶嘛？係咪先？ 咁首先，阿王維基係咪真係去司法覆核都未知？ 兩三個禮拜，兩三個禮拜內會做，機會好大， 一定佢機會好大係嘛？ 機會好大，佢咁講， 應該都好大，因為冇， 我唔會扮律師喺度評論咯，呢個真係唔知。 因為其實應該正常人嘅思維都覺得佢一定會，因為點解咧？冇可能我抌咗十億擺出嚟。即係佢哋講下九億、十億啦，唔知幾億啦。 九億。 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咁抌咗咁多錢嚟，我真係用心去做呢啲咁嘅嘢。如果我去做呢個司法覆核嘅，其實毛孟靜小姐，你覺得喂有冇真係咁嘅機會咧？係咪真係會 贏嘅機會啊？你講啊，律師一定會 贏機會，係咯。 都話我唔會扮律師嚟評論， 我扮啦，我扮啦。 唔係扮律師，即係傾緊傾 啦。你俾我扮得唔得啫？ 我唔係要贏輸機會，即係意思係話，喂，我而家要做呢樣嘢啦，我係咪真有機會先？如果佢因為佢自己有律師團，一定係噶啦。 係啊，咁當然佢認為有機會先做啦。不過就贏嘅機會同埋輸嘅機會，我認為都有咯。 係啦，我辦咯。個人意見啫， 係咯。 想聽阿森哥或者聽阿毛姨姨個意見。 阿毛姨講咗好多次啦，佢話佢唔想辦律師所以即係佢拒絕發表意見，好嗎 ？OK， 多謝你。我認為佢有贏有輸嘅機會咯。即係講 嚟都多餘嘅咯，咁就真係 射十二碼咁啫嘛，一係入一係唔入咯， 係冇得解嘅。 啱啱係咯，就係咁樣咯。喂，今日時間差唔多咯噃，下個禮拜 我冇嬲你啊， 你嬲咗唔知嘅，你失憶嘅。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連敏。 D100 大聲台， 環聲與民， 環聲於民。